街边招感的我，餐厅幽默的你，隔片沙玻璃，两眼带些伤悲，交通灯边的我，近抱心爱的你，连呼吸声确已加速到死，冷雨扑向我，点点分泌，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，个个说我太狂，笑我不羁，敢要交出真情，哪算可比？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气，不需街边观众远离，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，街里路人走过，交通灯吹出过，剩下的是我跟你。收紧双手臂，箍紧身边的你，透过心酸沙贴向你的呼吸，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，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，冷雨扑向我，点点纷飞，天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，个个说我太狂，笑我不羁，敢于交出真情，哪算可比？ 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

体会人生，主要多爱几回。一起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以免你犯错后悔。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由我独自伤悲。一起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以免你受伤流泪。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是谁的错？